这个没有毛病。但是这个化肥如果单一，这个问题就大了。哎，就是说营气没了，营气没了，代谢紊乱， 失衡， 失衡，内分泌失衡，病越来越多。 即便没有病菌病毒，它也会生病了哈。 是啊，这两个原因引起的，你说用什么准号药能把它治了？什么保健品能把它治了？什么医疗器械能把它治了？中医的针灸、拔罐子、按摩、刮痧、泡脚，什么能把它解决了？那这些都解决不了，那可不是科学越来越发达？ 对啊， 有一次我说我在那个绥化讲课，来了几个出家人，哎，你看他进屋，我去那个绥化，他们就听说我去了，你看他们出家人也去了。你说我们这个出家人哈，过去啊，全是以吃素为主。 哦，对， 哎，不吃荤，都吃素。他说啥病都没有。 哦， 哎，他说我们今天呢，我们依然吃素啊，怎么我们都造一身病呢？他不知道啊，是不是？ 不自知哈，万物不自知。 对呀， 真是哈。 你今天的内环境出问题了。你过去没出问题，你今天的外环境也出问题了，过去没出问题，所以我们过去吃的粮食蔬菜里边我们人体需要的都有，我们自身合成那一部分一点不缺，所以我们吧是平衡的，内分泌不紊乱，代谢不紊乱，啥病都没有。所以我们今天呢是内环境外环境都出问题了， 这真是一语道破呀。 对啊，都出问题了。你今天吃那个粮食蔬菜是化肥种的，你过去吃那个粮食蔬菜是农家肥种的，这个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你怎么把这个问题忘了？ 质的变化呀。 哎呦，我这么一说他一下就明白了， 恍然大悟啊， 恍然大悟。他说怪不得的呢，你看过去啊，这个谁家孩子都不好养活，就家孩子老有病。 对， 哎，这怎么治也治不好，最后没招都把他送庙上去了。咱不说庙都不是好人呢，这个不是这个哈， 就是说没有特殊原因他舍不得啊。 对， 毕竟是出家了嘛。 对呀， 离开家了， 出家了嘛，这一辈子都不能成家立业。 从感情上哈， 从哪个方面都不能出家。 嗯嗯， 但是呢他就遇到一些个解决不了的事儿。 嗯， 你不出家就不行 啊， 都是被迫的， 迫的， 哎，但是过去吧，有的是逼迫无奈， 哦， 哎，到庙他病就好了， 原因何在呢？ 吃素，哎，饮食习惯改变，吃素吧，这是一种培养正气、培养元气的饮食习惯， 啊、 对，因为我之前我讲过，你说有钱了，咱给羊喂点肉，你就把它喂完蛋了，那就不行，那就违反规律。我们人呢，古代的人是粗茶淡饭。以粮食蔬菜为主，所以我们呢身体里边的有益菌的食物链它就是双氢因子，甘糖果糖麦芽糖寡糖，这是它的食物链， 这奥秘在这里。 这些东西呢恰恰呢就是在粮食蔬菜里头，就这里含的多，所以它呢有这个它长得就好，所以它一长得好呢就叫中医说那个气壮则康。怎么是气？就是那个正气，那个阳气，那个正气阳气是什么？就是那个100万亿人体那个有益菌，因为看不见才叫的气，今天看见了它根本就不是气， 就踏实的好了哈， 囊壮了你就健康了， 健康了。 对，它要聚来了，它聚到你身上来了，这气聚则生，你就能生，你就能活了。气壮则康，你就康了。气衰则弱，也叫气弱则衰，你把它伤了你就衰亡了。气散则尽，他没了你就得死了。 这四句话点出他的这个至关重要哈。 是啊，但是你不知道这个气是啥，那你就不知道要针对啥，你也不知道要解决啥，只是会说，一说一套一套的。 哦， 是不是？ 这原来吃素还有这层的这个奥秘在里面哈。我们很多人可能简单的理解就是吃素呢比较清淡，少一些油，少一些肉，少一些荤腻， 什么事你都不知道原因，你就去吃素去，你不是瞎吃吗？说吃素好，为什么好？就啥事得问个为什么， 而且得问清哈， 你得把它搞清楚才去做，搞清楚了就义无反顾。你搞清楚你就去做了，那叫盲目。你盲目，你干啥都不带成的。 这也是个成功的法则呀。 那成功法则就是事你都给它搞清楚它。